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美国仍处于流感肆虐当中，而本轮流感一款来自中国的药品竟意外成为网红。从一开始药店里的区区几个美金，如今竟然高达了原价的10倍左右，它是什么呢？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这里中国的广式茶楼已经不再仅仅为华人朋友服务了，更多的当地顾客呢也加入其中，一边享受中国粤式点心，一边品茶，感受中式生活的乐趣。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韩国，一起来听听韩国媒体是如何总结本届平昌冬奥会对于韩国经济的未来带来的潜在效应。好，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进入2018年以来，我们节目曾经多次关注过美国的流感疫情。可是，在历经了2个月的冬季时光之后呢，美国的流感疫情仍未远去。目前，美国正经历着10年来最严重的季节性流感潮。全美50个州有49个出现了流感疫情，死亡人数逼近了5.6万人。而很多民众呢，也是陷于了疯狂吃药来预防的这样一种集体恐慌。一些抗病毒药物一药难求。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打败咳嗽这个中国草药成为了纽约客们的焦点。这个文章好像一下子给很多读者打开了预防流感的希望之门。那么到底文章说的是什么中国的中草药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答案。您可能没有想到，正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川贝枇杷膏。 尽管该报道也同时转述了美国当地专家对于服用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可能会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的警告，但这似乎并不影响这款止咳糖浆在美国市场的畅销。有的消费者甚至表示，服用该药品后15分钟就见效。使川贝枇杷膏在美国销量大增的一个推动力，就是这些日子以来一直肆虐美国的流感病毒。这次流感季让美国各地药房内的抗病毒药物都卖到脱销。在亚马逊的网站上搜索川贝枇杷膏的话，很多货品都标注着只有几瓶库存，赶快购买的字样，还有的则在脱销后标注了补货的具体日期。这样的爆红也使其背后在香港上市的金活医药的股价在周一走高，收涨25%。 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呢，使得中国人熟悉的念慈庵川贝枇杷膏一下子成为了很多美国人预防流感、防治咳嗽的救星了。随着人们需求的剧增，念慈庵川贝枇杷膏也从最初的7美金一瓶，甚至有第三方炒家卖到了70美金一瓶。在纽约开中国药店的一些老板表示呢，过去走进他们店铺的都是华人，而现在洋人顾客也来问哪里可以买到川贝枇杷膏了。中国人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而美国川贝枇杷膏的爱好者呢，显然目前已经不满足于拿它来对付感冒咳嗽了。有人不光是随身携带，还有人拿它来调酒，甚至当成日常饮用的花草茶。那么美国医学界呢，也通过媒体告诉大家，过量服用枇杷膏将面临健康风险，民众服药前呢，还是要咨询医生，切忌盲目的跟风。好了，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流感使得美国人开始热衷追捧中国的念慈庵川贝枇杷膏。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华人众多，好厨师也不少，不少的洋人呢也非常喜爱当地的带有该国特色风味的一种中华料理。在有着70万人口的加拿大多伦多市， 中国茶楼格外的受欢迎。其实呢，它就是中国的广东茶楼，叫茶楼，其实茶只是个伴侣，人们要吃的还是美味的广式点心。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多伦多最负盛名的一家广式茶楼，来感受一下那里当地食客对它的热捧。 餐馆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以北30公里的里士满希尔，自2013年开业以来，它的广东早茶很快就在食客中赢得了口碑。如今，无论您什么时间去吃早茶，几乎都要排队等座。这里的早茶也被称为多伦多最好的早茶。一进餐馆，门口走廊两侧排满了等座的顾客，大堂里面也是座无虚席。服务员端着一个个摆满了各种点心的托盘，往来穿梭。这些点心大多都是餐馆的必食，比如天下第一包、榴莲酥、灌汤饺、烧麦等等。当然，广东早茶必有的肠粉、凤爪、猪手等等也都一应俱全。记者随即问了几桌顾客，很多都是常客，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几次，专门吃早茶。 And it's some of the best Chinese food. I've lived in Richmond Hill for 30 years, and my whole family we love Chinese food. 有一道点心几乎在每个桌上都会出现，这就是烧麦。热气腾腾的烧麦顶上点缀着橙色的鱼子，肉碎为主的馅料包裹着硕大的虾仁儿，滴着鲜香的汁水，一口咬下去弹牙感十足。虽然江锦红主厨不愿意把详细的制作过程呈现给记者看，但他还是介绍了做这种烧麦的主要食材和步骤。猪大腿肉和虾仁都要用冰水浸泡，清除掉血水和腥味，然后用淀粉抓一抓，使其在蒸的时候不易变老。虾仁一定要个头大，否则就会吃不到虾仁。香菇则在泡好后用葱姜腌一会儿，然后把这些食材加入佐料后，用食品加工机充分搅拌成白色，成为烧麦的馅料。 我们这个比例是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啊， 一半的， 对，嗯，但是这个香菇好像比较少哈， 对对对，如果太多了就没有那个味道，就给它抢去了。 烧麦的皮是用面粉和鸡蛋和好，用机器压制而成。包烧麦的时候要多放馅料，用小木板压实后上锅蒸，出锅后再给烧麦上面点少许鱼子，至此烧麦就可以上桌了。 I lov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ork and the crab, the panshi, I guess. Fish eggs on top is very delicious as well.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北欧的挪威。眼下的挪威呢，正是冰天雪地之中。其实这个国家呢，一年四季可能都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居多，因为挪威地处北极圈内，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呢，使得挪威成为了种子库的绝好选择地点。挪威因为发现了大量油田，因此呢，在北欧几国中可以说它是最富裕的国家。在挪威距离北极点大约1000公里的挪威斯尔巴群岛有一个山洞，这里呢就是著名的世界末日种子库。因为它常年都是零下18度左右，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像小麦、大麦、豌豆等等农作物种子可以持续保存长达1000年。像高粱种子生存能力特别强劲，可以存放1.95万年。因此人们把各种种子存放在这里，可以说是全球最安全的一个储存库了。据说呢，它的安全性堪比美国国家黄金储备库，甚至可以抵御地震和核武器。种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那么因为地球的变迁，人类生活习性的改变，很多种子在不知不觉之间可能会消亡。那么如何去重新发现这些种子，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再利用，这也就是世界末日种子库最初设立的原因之一。种子库的建造成本高达911万美元，全部是由挪威政府来出资的。美国《时代周刊》将它评为了2008年全球50项最重要的发明。不过，这个以安全著称的种子库，这两年呢，也不断地遭遇一些风险。好了，下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挪威的世界末日种子库。 挪威农业和食品部日前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这次对种子库的升级计划主要涉及建造一处新的混凝土质的入口隧道，以及一栋用于放置应急电力设施、制冷装备等的建筑。这个全球种子库位于挪威北部斯瓦尔巴群岛，由挪威政府出资建造，外表看上去是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好像矗立在雪地上的一个防空洞入口。这个全球种子库于2008年2月投入使用，目前储存着来自世界各地近90万份植物种子，作为备份，以防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因自然灾害、疫病、战争等灾难而绝种，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植物诺亚方舟。种子库内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18摄氏度。不过2016年10月，由于种子库所在的涌动土层部分融化，融水渗入种子库入口处并向内蔓延15米，所幸库内种子安然无恙。实际上，在全球各地分布的大大小小种子库数以千计，但难免因天灾人祸遭受损失，因此不少种子库都在挪威斯瓦尔巴的全球种子库储存备份种子。 说起种子库来，其实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种子库。像中国最大的植物种子库就建于云南的昆明，它也是中国最大的野生植物种子库。那同样呢，种子库也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在菲律宾去年呢，因为特大洪水，种子库就被淹没了一些。那同时，像一些战乱国家，比如说像叙利亚，种子库就因为战争被破坏。而挪威这个面向全球开放的种子库呢，也使得人类有了更多的对种子的安全备份。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平昌冬奥会已经落下了帷幕，冬奥正式进入了北京周期。本届冬奥会恰好和中国的农历新年假期重合，因此呢，收视率在中国也是创下了冬奥收视的新高。那么韩国媒体如何来看待自己举办的这次冬奥会呢？平昌冬奥会在韩国的主流媒体被评价为是大获成功或是广受好评等等词汇来概括。那么报道称呢，平昌冬奥会投入的总预算大约是合人民币833亿，而其中除了基建费用之外，单纯的大赛运行费大约是人民币164亿。组委会最初预测将会出现约合人民币17亿的赤字。平昌奥组委表示呢，在韩国的企业、公共机关的赞助达到了最初目标额的118%。另外，在比赛举行的前夕，门票收入以及特许商品的收入大增，超出了预期。对于奥运会取得收益的期待值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另外，像平昌冬奥会的官方吉祥物玩偶，还有一些手指爱心手套等等，销售都是非常的火爆。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的合作电台，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了相关的韩国经济学家，韩国真爱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来总结了本次韩国平昌冬奥会为整个韩国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收益。 23회 동계올림픽이 지난2월9일부터25일까지17일간의 第23届冬奥会于2月9日拉开帷幕，为期17天。世界对东道主韩国的期望值很高，韩国产业研究院估计平昌举办此次比赛将产生超过20万亿韩元的经济效应。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做出了更为乐观的预计，据估计冬奥会产生的经济效益将达到64万亿韩元，其中包括21万亿韩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如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和旅游业发展，还包括43万亿韩元的收入将在未来10年实现。此外还会出现隐形效益，包括提升韩国企业的品牌形象等。1988年首尔夏季奥运会后，韩国制造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今年的冬奥会预计会对韩国品牌和本土公司的经济表现产生重大影响。 正如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的介绍，预计平昌冬奥会将通过建设奥运基础设施吸引海外游客，为韩国带来新的经济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形象的提升，这些运动项目将促使韩国公司和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之后，韩国成为世界上第六个主办过四大国际体育比赛的国家，即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世界杯和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各地的人们将改变他们对实现全球体育赛事大满贯的韩国的看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韩国举办1988年首尔奥运会和共同主办2002年世界杯都大幅提高了韩国国家形象，推动韩国本土经济。今年平昌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也将对韩国国内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冬奥会正在吸引来自韩国和海外的运动员和游客，这推动国内消费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北韩参加了本届冬奥会，地缘政治风险因素有所缓解，积极的发展势头有助于提升韩国的信用评级。与此同时，江原道当地居民将借助冬奥会推动其停滞不前的地区经济。 평창은사실그인구4만의정말소도시입니다그러나이번동계올림픽을계기로어떤 평창是一个拥有四万人口的小镇，但今年的冬奥会有望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的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将使江原道可能成为未来十年世界主要的冬季旅游地点之一。据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统计，奥运期间预计将有超过40万外国游客访问韩国，预计外国游客将消费约4000亿韩元。政府和平昌组委会将保持积极的势头，即使在奥运之后也将会引导投资并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事实上，许多滑雪胜地位于多山的平昌地区，这一地区以各种旅游景点而闻名。通过冬奥会，这个地区将在韩国和海外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해외에서도크게인지도를높이는효과를누릴것으로기대가됩니다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札幌是一个人口52万的农村城市，但在举办1972年冬奥会后，它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美国盐湖城举办了2002年冬奥会，通过新建三个基础设施和翻修奥运会的八个场馆，产生了可观的收入。与此类似，平昌今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将可能发展成为最受世界各国旅客欢迎的冬季旅游地，但有人担心冬奥会也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 평창올림픽경제효과에대해서내부적으로는굉장히긍정적평가도있지만 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积极评估了平昌冬奥会的经济效应，但表面上看也有负面评估。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在最近一期报告中对今年冬奥会的经济影响阐述了负面看法。他表示，从经济角度而言，奥运会可能没有太多的收入，因为门票价格相对较低，平昌这个小而陌生的小镇以及韩国冬季运动的发展环境相对较差。2003年以来，平昌已经为改善体育设施投入了8亿美元，如果奥运会后设施使用不当，维护这些设施对于平昌当地的居民来说将是巨大的负担。 日本长野在举办1998年冬奥会时公布了100亿日元的盈余，但他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各种设施，结果当地居民不得不承担每人356万日元的债务。与以往的冬奥会相比，平昌冬奥会的经济负担较轻，最近的四次冬奥会平均花费为33亿美元，但平昌使用六个现有的体育场馆，将建设场馆的成本降低到7.9亿美元，同时还建设了六个新场馆。尽管如此，今年的奥运会在经济上要想取得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韩国在奥运之后要不断吸引外国游客，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事实上，没有多少国家将举办奥运会视为一种盈利活动。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是唯一一次没有赤字的冬奥会。有人预测今年的冬奥会也有可能出现赤字。2014年仁川亚运会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额债务，